这是我们陪你过的第一个春节，北京青年广播，祝你新春快乐。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 M 九二七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播出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每个周末又跟大家相见了，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的互动方式。首先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 没错。 所以说呢，就有两种喽。第一个就是声音的方式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了。那与此同时呢，还有我们视频的互动方式，我们的深度合作的平台就是一直播，还有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没错啊，大家也可以通过一种非常方便的方法啊，就是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上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进入公众号之后呢，左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的按钮，点进来之后就可以跟我们进行直播互动了啊。这个无论各位有什么想听的歌，想推荐的歌曲，或者是想跟我们分享的故事，都可以在这个我们的公众账号啊，关爱青年计划里面跟我们来一一的实现。 没错，我们也需要大家的关爱哦，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以及我们的节目挑战新歌声。 没错啊，又到了一个周六的晚上啊，又到了我们这个周末秘制音乐的时间， 每次都不一样哦。 哎，对，这真的为什么叫周末秘制呢？因为每次给大家推荐的这些歌啊，它的种类跟类型各不相同，有民谣的，有摇滚的，有说唱的，有中国的，有外国的，有这个近代的，有古 穿越千年而来的， 穿越千年而来，这倒也有， 之前有过， 对，之前有过那种， 是的， 差不多类似的歌曲， 嗯， 之所以把咱们称为秘制啊，就因为觉得这些歌应该推荐给更多的人去听，不管这些歌是不是有他们所说的那么火，或者是还是小众的歌曲，同样呢，就是我们俩就在这儿希望，就是我比较喜欢的这些歌吧，就推荐给各位啊，去让更多的人去听到这些好听的歌曲，去获得那些更好的心情。 没错，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以及推荐你最喜欢的迷之歌曲。 没错啊，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周六晚上的秘制音乐，来先听我们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周笔畅笔笔的最美的期待， 来听， 一起来听。 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 哎，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我们今天周末秘制音乐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周笔畅笔笔的啊、嗯，最美的期待。 没错， 刚刚因为我读笔笔，被月月 diss 了好久。 对啊，对啊，就是实在忍不了啊！多可爱的一个名字哈、啊，爱称笔笔。 嗯，对啊，这首歌曲呢，《最美的期待》也是一首2018年的新歌啊，也是一首开春最暖、最励志的一首情歌，因为它是这个电视剧叫做 《 简政奇缘》的片头曲、 哎、 啊，由这个南征北战作词作曲，周笔畅演唱。 嗯 啊，这首歌曲也是在2018年的1月18号在全球发行，然后一经发行之后呢，就迅速占据了各大音乐 APP 的热门排行榜。 没错啊，真的是很暖，在2018年最初这种给我们带来温暖，尤其是像比比这种非常温暖的声音一起、嗯、应该算是结合起来就变成更好的一种诠释哈。 哎，对， 嗯，那他这次呢，最美的期待也是由比比来献声。比比的歌声其实是低调沉稳而且又非常具有张力的。 哎，对， 哎，那不经意间呢，也是给大家一种非常澎湃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哈。那这首歌呢，也有一种阳光一般的温暖和力量，并且展示出来渴望爱情却并不盲目的这样一种个性、 嗯、 包括他的嗓音也正是结合到了这首歌曲当中，情感在拿捏的非常到位之后呢，表现的也是游刃有余了。 哎，对啊、嗯、这个你看歌词里边唱的那些，就是说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我有一个梦啊，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 嗯 啊，这个就是这种怎么说呢，就有点类似于之前情歌套路的那种感觉，但是在比比的演唱下呢 还是要适应一下这个称呼 对，你看，但是在比比的演唱下就非常那种有小女生的那种感觉，外加那种很阳光而且很温暖的力量出现。 没错哈，应该算是比比现在作曲当中比较独特的一种励志情歌了。 哎，对， 带着非常棒的这种暖意，包括词曲之间也是包含了南征北战的这种励志风格哈、 嗯、 再加上他们这种温暖的声音一起结合起来的这样一种作品。 嗯，对，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之前南征北战的歌曲都比较偏摇滚化，或者是说、 哎、 更现实化一点。 哎，没错，我记得他们之前的风格好像没有这么的柔和，没有这么的暖。 对对 对， 现在这是要转型吗？ 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我觉得这种转型还是挺不错的。 哎， 就是像这种温柔细腻的女生，外加很阳光的那种感觉、嗯、你看南征北战之前唱的基本都是我的天空。 嗯， 我觉得最开始大家听到南征北战的歌应该都是我的天空，青春派的主题曲， 霸气外露的感觉。 对对对， 嗯， 然后就是这个萨瓦迪卡，就是那个唐人街探案的那个主题曲、 嗯、哎，哇，真的是很有个性哈。而且比比之前的风格其实也是有点偏个性的。 嗯， 就是他最初从2005年参加比赛的那个时候，也是因为他的这种偏中性的风格，再加上他的嗓音、嗯、再加上他外表也非常的可爱啊，以这样的这种特点去著称的，然后作品也是比较有力量型的，比较有个性的风格， R&B 为主。那现在其实我觉得他好像也似乎在慢慢的在转型，不管是个人形象上啊，还是他曲风上，也都变得更加柔和、女人味儿一些了。 嗯，对，这个确实真的是啊。你看，包括他们就是在我印象里边，因为我不看那种选秀节目，在我印象里边， 嗯、 差不多一个。就是时间段出来的，比如说李宇春，对，还有 张靓颖，对，他们是一届的，何洁他们， 对，你看他们这几个人的，应该是快女吧，对吧？ 对，应该是第二届的超级女声、 啊、 那时候是超女，对， 超女。 嗯， 你看他们几个现在的变化也是各有不同。你就比如说拿李宇春为例， 李宇春， 你看之前的那种。特别特别 中性、 对，特别特别给人那种有力量的那种感觉。慢慢到现在、 哎、 你看之前去参加那种各大的走秀呀， 嗯， 也是能拿捏的非常到位，也很有气质。 哎，没错哈，现在真的是各有发展，而且好像在自己原有的最初的这样的风格当中也增添了一些其他的色彩。 嗯，对，没错啊，这首最美的期待啊，刚刚我们也说了，就是他的作词作曲都是由南征北战这个 乐队来创作的。这个南征北战呢，他们主要是想用这种比较流行的方式去表达这种年轻人要为自己的梦想啊和爱呀、啊、去努力征战拼搏的这种含义啊。这也给大家稍稍的科普一下，就是对那些不大了解南征北战这个乐队的人们啊。 嗯， 他们之前也唱过非常好听的歌曲，比如说《我的天空》、《萨瓦迪卡》这些歌，都是比较脍炙人口的一些歌曲。 这个也是这次在年初，也就是2018年的初始，给我们带来这种非常励志的，应该算是励志的爱情歌曲。 爱情歌曲， 没错哈。 对，这也是我们今天为各位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啊，来自于比比啊，周笔畅的 比比， 对，最美的期待。在这儿呢，也给大家找了一些比较精彩的网友的留言啊，跟各位来分享分享，看看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这些听友们有没有什么样自己的想法跟故事？先看第一条，他说：“我希望我们再次见面，开口第一句是我终于再一次遇到了你。”这次相遇，我们永远不要再一次分开。 哇，我还带着一些牵挂以及一些小心愿呢哈。 哎，真的，你看，确实是这样。歌曲名字叫做《最美的期待》。那期待的是什么？ 期待的是下一次见面。但是你看他这次，就是你看这个网友他的一个态度，就是期待的同时，好像也有多了一份释然，就没有说那么揪着。 对，肯定没有之前那么的。去拼尽全力想要得到自己需要的那种东西的心情了。 但是你看下一个网友哈，他说和他分手之后，自己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对一切的事物都失去了兴趣，整天都是浑浑噩噩的度过，很想开始一段新的恋情，却不愿意再去接触新的人。后来出现了一个女生，她呢可能不算很漂亮，但笑起来非常的甜，每次呢都会被她的笑容所感染。时间久了，我好像有点离不开他了，他也许是我一直期待可以让我笑的人吧。其实他也是经历了这样的整个的痛苦， 整个的一种， 然后又重新 爱情的流程吧。 对，又重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希望能够在这个期待见面，或者是说已经见到新的那个他的之后，能够始终保持这种甜甜蜜蜜的状态。 对，歌曲的名字呢叫做《最美的期待》啊。不知道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啊，你们期待的到底是自己最希望获得的什么东西、什么事件、工作，还是友谊，还是感情上面的一些事，都可以跟我们留言来互动啊。再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非常简单，在 关爱青年计划。 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与此同时呢，还有我们实时的我们的直播间啊，比如说我们一直播，还有北京时间上面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找到我们一起来互动。我估计现在网友们最大的心愿或最期待的一件事情就是回家过年。马上就要过年了嘛。 确实是，应该还有一个星期。 一周左右 、大概这个基本上该回家的都回家了，也该迎来我们的这个传统节日大年三十春节嘛。 前面还有一个214哦，提示一下。 这个分人吧，这个 啊，对，好，那我就不多说了， 万一就说到这儿了， 伤 害，各位应该能懂。 好的，那请各位 看看， 对，留下各自的期待哈。 对，在这一天留下你最美的期待，是你期待跟家人见面，还是期待跟恋人， 好， 特别难受这种恋爱的味道呀。 这次还是有一点伤感的，因为什么呢？就是这几天都连到一起，反正就是如果要是不是那么成熟的暗恋的话，一般可能不能在一起过，或者是说就过的话也比较匆忙哈。然后或者干脆更伤害一点的， 大家还是团团圆圆的过一个年三十比较好，陪在家人身边嘛，这才是最美的期待。 没错。 这也是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啊，来自于比比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那么接下来第二首歌曲推荐给各位的，来自于仍然的《空空如也》， 来听， 一起来听。 这种感觉，重复的曾经的那些情节， 也只是怀念。一滴滴，一点点，一夜一片，分手了也不过三百多天，可我却害怕遇见。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说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知觉，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任然的啊，空空如也。发布的日期呢是在2017年12月28号。就是根据任然这个歌手他自己的话来讲啊，就是说在岁末年初的时候，365天回望一年，空空如也 啊，好悲伤的一句话，一个故事。你想想，我们奋斗了那么多，这一年肯定经历了那么多，然后在回首这一年的这么多的日子当中，却是空空如也。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形容呢？ 嗯。这其实我觉得吧，因为这段话我是在他那个专辑封面上看到的，他是这么介绍他这张叫做《空空如也》的专辑。然后，你看啊，人每都是就是每每都想到那种要有一个崭新的开始，去怎么样面对明天，去怎么样回首过去。 嗯， 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在回望一年却觉得空空如也，是觉得收获不够，还是觉得没有完全拿到自己想要的那份经历也好，或者是想做的事儿，想得到的人， 嗯， 我觉得应该是这种含义吧。 哦，可能还有一种解读哈，也许是，因为就是确实经历了太多之后，可能再去回顾的时候就也就会释然，留下的可能就是点点滴滴的那么一点点的小的一些记忆了，就不会说在经历那个时候就正当时的时候那种大起大落的自己的心态啊，还有各种各样的状态，可能 全部都经过了之后再去回首的时候，就觉得还好，嗯，自己还不错，还好，都一切都很平平淡淡的那种。 其实要是这么来说的话，回望一年空空如也倒也不是这样。你看总有人说在说这个人生苦短，一年又一年，我们每天每时每刻，你就比如说我现在在说话的时候都在寻找我们生活的意义。你看有几个人敢真正说自己已经找到了自己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或者是说我已经找到了我的真正想去希望的奋斗的活成的那个样子，基本上没有人敢这么说。但是你在这个努力寻找意义的过程当中，那份收获或者是那段路才是我们应该去回望的，去珍惜的，去努力得到的东西。 哇，又多了一份解读哈。不知道我们的网友还有我们的听众们，大家听完了这首歌之后是不是也在回顾自己的365天到底经历了什么，是不是也是空空如也，还是有很多很多要跟我们分享的呢？欢迎跟我们互动起来哦。 对，没错啊，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任然的空空如也。上半段还剩下一点点时间来跟大家分享几条网友的留言吧。有人说你是不是又在苦心翻找一句话只为了给那个人看。 你是不是在苦心的翻找一句话只为了给那个人看。 还有人说啊，说这个喜欢一个人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痴于肉体，迷于声音，醉于深情，最后折于物质，败于现实。 哇哦，这个有点现实。这个他写的 空空如也， 对， 这可能是表达了这首歌曲最表层的意思吧。 就是关于 回望了一整段爱情啊，或者是我们生活之中的情感，从最开始到两个人走向分离。 难不成是说散就散吗？就是那种对，就是那个电影的感觉哈。还有很多的评论，比如说你还是不要再来打扰我了，你走之后虽然偶尔怀念，比起患得患失这样好的多了，其实我依旧不舍，可是呢又无法去接受。其实我觉得他这种我看完他的这种讲述哈，也是对于爱情的得失方面的，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这一年的回顾过程当中，包括对未来始终保持了对爱情的期待。 那么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推荐我们的周末秘诀音乐。一会儿见。 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的对，是，二伯教育的是，三叔劳您费心了。好，四婶儿，我节后就去谈恋爱。 啊，怎么都着急催我结婚啊？我今年才26，还小呢。唉，看会儿电视吧。 联合国重申年龄定义，15到24岁才能称之为青年。 啊，这么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 到底是年龄做主还是你做主？到底是观念做主还是你做主？北京青年广播和你一起重新定义年轻。 2018，青春快乐，青春万岁！ 时间不是刻度，是芳华。FM98.2，关爱青年计划。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播出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朵。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好听的迷之音乐榜哈。首先呢，还是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那与此同时呢，还有我们的视频互动方式视频互动方式有以下的几种。首先就是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还有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对， 那与此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在手机当中，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 关爱青年计划啊，大家记住这个微信的公众账号，点击进入之后呢一定要点击一下关注啊。 我们也需要大家的关爱。 没错啊，点击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公众账号左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按钮，点进来之后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聊天了。 没错， 可以跟我们推荐你想听的歌曲，或者是聊一聊我们今天为各位推荐的这些歌曲跟你有什么样的故事，或者说聊聊你自己的故事都可以的啊。 没错，现在相信很多的在校大学生都已经回家过节了哈，过寒假了，所以如果要是回到家之后有什么新的发现或有什么好玩的心情的话，跟我们也欢迎来分享一下。 没错，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周末秘制音乐。今天我们为各位推荐的第三首歌曲是一首日本的流行音乐啊，名字叫做 Planet， 来自于一对日本的流行乐组合 Lambasy， 一起来听这首 Planet。 来听。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日本的流行音乐组合叫做 Lambacy 的一首 Planet 啊。反正它的日文读音我是真的不大知道，但是它翻译成英文应该是这个叫做 Planet。这首歌呢是由主唱山下佑树和井上慎二郎两个人组成的啊，这个组合时间呢是在2004年成立，然后在2005年呢加入唱片公司，然后出道。 你看这个节奏很明快哈，也是那种比较算是清新的这样的歌曲。 对，但它虽然是听起来曲风跟曲调都很清新，或者是说偏那种摇滚一点的那种感觉，但是各位刚刚听到的都是日语版的， 对，没有听得特别懂。 对，他的中文歌词基本上表达的就是我为什么要不是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你离开我之后我应该怎么办，就是表达基本都是这种比较伤感的情愫。 哦，原来是这样哈，就千万不要像我一样被这个音乐这种比较欢快的节奏给迷惑了。 对，但是也可以从另外一方面想，就是两个音乐组合就是想通过这种比较明快且清新的这种音乐形式来去告别之前的那段感情，或者是说跟新的生活说你好，跟老的生活说再见。 哎，没错，也是一种新的解读了。也是再见了我的小太阳哈，这个确实是一个新的对于爱情的一种观念，我觉得可能也是释然之后的一种表达了。 对，没错啊，就我第一次发现这首歌的时候还是在就是抖音的 APP 上发现的。然后基本上没，我觉得说到这儿肯定很多人们脑海里面都会浮现出两个人的身影。 一些动作。 对，一个人的身影是胡歌，另外一个人的身影是霍建华。 哎，没错，以及他们录的那个视频的样态哈。你是因为这个看到了视频然后过来去找到。 对，找到歌曲。首先一点啊，是肯定被两个人的颜值所吸引，然后慢慢的觉得这个你看好多人都转那条视频，慢慢的觉得这歌到底是什么样的，就下了一心思就去找这个歌曲叫做 Planet 啊。今天呢也是推荐给各位。英文拼写叫做 PLANET 啊，如果各位特别喜欢这首歌的话呢去各大音乐 APP 上去搜索一下，来自一个日本的流行乐组合。 找到这首歌大总应该也费了一番功夫哈。 我真的当时你不知道那听音识曲根本听辨不出来这歌 啊。但是确实比如说像抖音啊还有一些其他的 APP 上面也给我们带来了好多好多的很好听的 BGM。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对很多的歌也非常好奇哈，有机会我们也给大家多多的搜集一些好听的背景音乐来给大家放送一下。 对，没错啊，这首是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三首歌曲 Planet。 那么接下来同样也是一首英文歌啊，这个来自于国外的一个美国的流行女歌手卡妹的 Havana。 来听。 Get the beam on me, on me. She waited on me, try to kick it. was getting more like baby. Havana, ooh, na-na. Half of my heart is in Havana, ooh, na-na. He took me back to East Atlanta, na-na-na. All of my heart is in Havana. My heart is in Havana. Havana, ooh, na-na. Take me back, back. 今天推荐的第四首歌曲啊，也就是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Havana》是由这个美国的流行女歌手卡妹啊、演唱的一首非常非常带有这个地域或者说国家风情的一首歌曲。 没错，因为我们都知道，像卡妹呢，她其实是古巴的古巴籍的美国流行歌手哈。 嗯， 那其实她在这首歌曲当中，包括她的这些应该有一句是。Havana, Hu Nana。 对 ，Havana, Hu Nana。一读我就不会读了，反正这首歌就真的是带着非常 Hu Nana。 哎，没错，就带着比较 自己人不要开嗓， 浓重的这种民族的色彩哈。 哎，对。 所以说呢，你看他在其中加入到其中这种民族的元素，再加上前面还会有一些合作的这种说唱型的一些内容，最终就会比较的 洗脑。 对，洗脑，而且非常的很潮流的这种感觉。 嗯，对，尤其就是。就是感觉有点像前段时间那个 Despacito 一样， 没错， 那种带有强烈拉丁美风的那种感觉，外加上比较潮，就是比较那种电子音乐啊，或者说舞曲，两者之间一融合那种感觉，哎，一下子就给人抓住了。 嗯， 这首 Havana 呢，作为一首流行歌曲啊，它已经在八个国家，保加利亚、葡萄牙、英国、加拿大、爱尔兰、澳大利亚、西班牙、美国这八个国家的音乐排行榜当中啊，取得了冠军的成绩。各位想一想，不仅仅是在全美那个公告牌上夺得了冠军，是在其他八个国家同样夺得了冠军的排行。 嗯，没错啊，刚刚在听的时候还跟大佐在讨论说这首歌好像是2017年年底的一首歌，但是我们仿佛觉得到处都在放， 好长时间之前就有这样的感觉，听过这首歌， 似曾相识的感觉哈。 对，也可能它是它的旋律跟之前的某一首老歌有点接近，这也说不定。我们来介绍介绍这位歌手吧，就是我们俩刚刚称为卡妹的这位啊，叫做卡米拉·卡贝罗，是1997年生于古巴哈瓦那，97年的 妹子。 哎，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啊。 对， 这种特别带有沧桑感的嗓音，在一个97年的姑娘身上， 不可思议哈， 真的有点不可思议。 而且带着一种就是比较沙哑的那种慵懒的感觉，然后好像还带一点女生那种媚劲儿。 哎，对对 对 ， 所以就是很复杂的这种感觉哈，所以还是挺让人惊喜的。 对， 你要不说真的听不出来是97年的。 对，继续来说这个卡妹啊，她呢就是5岁的时候就跟随父母搬到了美国的佛罗里达的迈阿密。然后7岁的时候呢，就开始对唱歌感兴趣。然后在之前就是他参加过一个比赛，就是选秀节目，类似于国内的这个挑战新歌声呀，对不对？ 强行插广告， 强行插广告， 可以的。 就类似于国内的这个出彩中国人，或者是不能是歌手，那叫什么来着？ 好声音， 好声音， 对，就类似于这样的选秀节目。 嗯， 在这之前呢，他是把很多自己的翻唱的歌曲就发到油管上供大家观看， 哦、 然后参加完了这个选秀节目之后，因为他的就是现在的老板， 嗯， 觉得他这个女生还不错，然后就。 嗯 组成一个女团、 哦、 一共是有五个人的，但是现在卡妹单飞了、 嗯、 单飞之后呢也是取得了相当相当不错的成绩。 嗯，没错哈，看来她这个经历也是从小就开始喜欢音乐，并且一直在追逐参加比赛也好啊，还是参加女团也好哈、 嗯、 还有最终现在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以及带着自己的作品用作品去说话了。而且哈，这首歌确实让人耳目一新，并且很洗脑。她的曲调比较慵懒，但是通过乐器还有人声做的这些处理哈，感觉好像每一段每一个音符都让人非常的具有很浓郁的这种色彩。 嗯，就虽然说它是那种歌词表述的比较简单的那种风格， 嗯， 但是它每一次说，就比如说那个哈瓦那乌娜娜那句话的时候，对，他都会出现不同的风格，不同的人就会站在你面前那种感觉。 哎，嗯， 尤其是他中间，我要没记错的话，应该有一段萨克斯的独奏。 哇、哦、 哇，就给人的那种感觉特别的迷醉啊， 沉迷于此啦。嗯 嗯，对，这首哈瓦那呢，也是我们今天推荐的第四首歌曲。 嗯 啊，哈瓦那也就是古巴的首都哈瓦那啊， 嗯、 被称为加勒比海的明珠， 嗯、 那个地方确实确实很美，很漂亮。 带着这种古巴异域风情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希望大家也可以喜欢，找来继续听一听啦。 嗯，今天我们推荐的最后一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于龙井说唱《夜三里》，一起来听。 回到北京啦。 停车位，想吃路边摊吗？早已排起了长队，有人穿的西装笔挺，拿着示爱的玫瑰，有人带着姑娘来这里玩高消费，有些年轻人喝啤酒无醉不归，有位老人在卖气球，他神情很疲惫，有老外嘴里说着流利的中文，太多中国女孩和他们私定了终身，有情侣在享受温馨浪漫的气氛，有人的眼角还挂着未干的泪痕，当夜幕降临，霓虹灯在微笑，白天不懂夜的黑，这是三里的味道，不用太过于认真，更无需去伪造，只是觉得时间太早，还不想去睡觉。 别在意，我们聚在森林，夜那么长，就让回忆把我留在这里。夜色迷离，别在意，我们聚在森林，夜那么长，就让回忆把我留在这里。灯红和酒绿，工体和三里，北门的姑娘和北街的兄弟，又到了一个周末，别让我们再次错过。今夜的开始在12:30以后，到了凌晨就让感性去思考，春天然的大山和他跳着即兴舞蹈，我们到底有多久没有活到夜里，试着去找回曾经丢失的自己，远离了西装还有电脑，到晚上就有劲儿，我黑白颠倒，什么中的洋的都往我嘴里倒，只要我和美了，我就会冲你笑。迷离，别在意，我们聚在森林，夜那么长，就让回忆把我留在这里。夜色迷离，别在意，我们聚在森林，夜那么长，就让回忆把我留在这里。 约上三五知己，目标地点夜三里，玩的就是心跳，今晚和他偶遇，也许不去在乎世外桃源还是人间仙境，抛下了所有防备，没有必要保持清醒，发誓今天就要疯到不像话，于是点了一杯今夜不回家，不管有没有想要的那个他，任务就是必须都得喝到大，别想了那么多了，可能一直都在躲着，猜不透多愁善感为什么那么多呢，有着数不清的人群从你身边经过，夜的美丽有时候让你感到莫名失落，柔和的月色配上霓虹灯的色调，再加上我们蓝色悠闲的味道，这样的夜晚我们就应该在一起，把所有的故事都留在 夜色迷离，别在意，我们 们聚在森林也那么长，就让回忆把我留在这里。夜色迷离别在意，我们聚在森林也那么长，就让回忆把我留在这里。 今天周末秘制音乐为各位推荐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最终回到了北京，一首夜三里，来自于龙井说唱啊，也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了。 就是大家听着这个歌仿佛就在北京的夜空下，夜幕之下，在三里屯，然后两边都是琳琅满目啊，花天酒地的这种感觉哈，就是非常的热闹，然后在漫步其中的时候，内心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可能看到这种纸醉金迷的这种样子，或者是说再想到自己等等，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对，其实每个人去三里屯会有自己不同的想法，你就像歌词里面唱到的，每次去三里屯你会看到好多好多不同，来自于不同这个工作岗位，或者是说不同的性格呀，不同的身份呀，各种各样的人群你都可以在三里屯碰到。你就比如说像歌词里面唱到的这种，有的拿着鲜花，向这个女孩示爱，有的带着姑娘来这里高消费，有的这个卖花的老大爷已经就是沉睡，怎么样、这些东西，你会在三里屯发现，就它就是一个 小社会， 小的小社会。 哎，没错哈、就是不同人有各自的样子，以及去那里的目的。可能大家看到了之后，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感受。 对。然后说起龙井说唱，大家可能最开始比较熟悉的就是他那首唱给兄弟唱的那首《归》。这首歌应该是比较熟悉的一首关于他们的歌曲啊。也可以说这个组合呢，应该是在中国 hip hop 界，或者是说，说唱界非常非常出名，也非常非常出道久远的一个组合。 还是带着京味儿的哈，对，京 rap。 对，就是这样的啊。我看到有网友给我们留言说，这个说九月去了北京，特意在一个夜晚去了三里屯，看到了酒吧、豪车、卖小饰品的老人、拥抱着的情侣、谈笑的外国人，还有灯红酒绿啊，确实让人很着迷，但是当我离开的时候却感到了一股莫名的惆怅。 这个是他去过三里屯之后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哈。其实每个人都是一个孤岛，就是突然觉得这句话很奇怪在这里，但是可能每个人都会想要去融入这种比较琳琅满目的世界当中，想要去放纵也好啊，狂欢也好，或者是去， 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做狂欢是一堆人的孤独。 还真的是这样，所以可能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自己内心去面对自己哈，勇敢的去面对自己，不管是孤独也好，还是内心有非常强大的支撑也好。 对，在这个周六的晚上啊，如果各位还有闲情逸致的话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法去夜三里走一遭呀？ 发出了邀约了哈。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为各位推荐的秘制的周末音乐啊。如果各位喜欢的话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上面会不定时的发出各种各样的福利以及我们的歌单。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啦，祝各位过一个美好的周末夜晚。 我们明天见啦， 拜拜 拜拜。 请各位持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节目。 其实你是个心狠又手辣的小偷，我的心、我的呼吸和名字都偷走。这一